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06，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哈，我们又跟大家相见了。Welcome，我们2018年重新起航的。 大晚上你这么精神干嘛呀？ 不能这么精神吗？ 吓我一跳。 黄金的时段，因为我们两个其实是在新的一年第一次出现在节目当中，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好的一个非常积极的状态哈。 哎，没错。 那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收听收看的互动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不仅可以通过刚刚说到的 FM98.2 AM927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在微信当中同样可以进行互动，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这几个关键词关注之后呢，有我们的视频链接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了。 对，没错啊，这个新的一年呢，2018年啊，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呢也是推荐出了这个2.0的版本啊。哎，对，之后以后每天在晚上的8点钟到9点钟呢，就可以一直陪伴着大家了啊。在这里大家可以听到一些迷之音乐的推荐榜，还有一些素人歌者的大 PK， 而且啊， 迷之嘉宾， 这个，对对对，迷之嘉宾加迷之音乐榜的推荐啊，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演播室呢也是重新的装了一下啊，这个有这种相当霸气侧漏的 KTV 点歌系统啊，这个完全可以这个跟正常大家在外面唱 KTV 的那种效果可以相媲美，而且效果还要比外面的 KTV 要好很多啊，所以大家这个想在我们节目当中一展歌喉的话呢，抓紧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吧。 哇，果真是升级了2.0的版本，但不变的是我跟大佐继续给他带来各种各样的欢乐哈。在周末的晚上，对对对。 对，今天的节目呢，挑战新歌声啊，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周六的晚上的一个迷之音乐榜啊，希望这份榜单呢能带给大家啊这一个多礼拜，或者是说这个周末能带给大家一些欢乐吧。 迷之音乐榜。 为什么都是迷之音乐榜？ 对呀， 因为里边 的存在， 对，因为里边的音乐基本上都是谜一般的存在，什么样的音乐类型都有。 还是很期待的哈。如果要是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大家听到这些歌引发了大家什么样的遐想，或者是又有什么新歌或者是喜欢的歌推荐呢，赶快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哎，没错，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第一种呢是我们的一直播的平台，在上面搜索活力982进入房间之后呢，直接就可以在下面跟我们进行弹幕留言了。第二种方式呢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点击一下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啊，然后点击进来之后呢啊，也可以在下面跟我们留言互动啊。我看到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面是有人说这名我实在是念不出来，嗷嗷嗷，画的这小图形说太帅美了， 哇， 说的是谁？ 帅美吗？ 帅， 所以说帅美都是你是吗？ 对吧？是这意思吗？ 我觉得都是我呀。好，我们两个 麦拉掉 又暴露了我们两个的风格， 真可怕 啊！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了，就是迷之一般的主持人要推荐迷之 一般 的 音 乐榜。音 乐榜，我们接下来就看我们今天的推荐的第一首歌曲，也是在最近啊又掀起了一股浪潮，因为一部电影而听了一首歌，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袁娅维的《说散就散》， 来听。 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牵手。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总还累垮，说不上爱别说谎，小心太疯狂，别后悔，就算错过，再喝你少不免想起我，还算不错。当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尝试找答案，而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 今天迷之音乐榜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袁娅维的说散就散啊、其实这首歌曲呢最开始应该是来自于这个JC 也就是陈永彤演唱的一首歌，发行于2016年的6月14号，但是为什么今天又把它放到我们榜单的第一位呢？因为这个最近啊，也就是应该是在12月29号那天、上映了一部电影叫做前任三再见前任、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电影已经上映了一个礼拜的时间了，突然在这周末一下子就又刷了一遍朋友圈。 哎，其实它的分数很高啊，现在的这个电影的评分是达到了9.2分，在豆瓣当中，其实说实话应该算是算是一匹黑马。 对， 大家可能一开始觉得就是一个爱情片嘛，就并没有，就再加上它之前一二的这样的一个 对那 个 票房的比较惨淡， 所以说并没有想到这次的口碑会这么好。而且说实话，这次的这个前任三，他的不管是情节呀、还有他对于爱情的一些理解呀、然后再加上里面很多包袱和设计哈，真的是应该我觉得是非常走心的一部爱情影片。 对，其实说到这部电影啊，这个我们基本上都是来通过电影来谈音乐，这部电影给我们的想法确实有很多，要不然也不能有那么高的评价。你看豆瓣评分都已经上了9点多分， 对，非常不容易， 挺不容易的一件事了。而且这段时间以来啊，我就看这个朋友圈里边就是天天在刷这个怎么着跟前任这个看完之后又想复合的啊，就是回想到之前跟前任那种关系的然后有这个跟现任在一块儿然后俩人去看这电影了回想前任的各种各样 的，真的会有吗？ 对，真的会有。 我是之前看之前有跟一个导演学导演的师哥聊，他说你看 了吗？我说没看。他说你千万不要去看。我说为什么呢？他说非常的现实，而且非常的真实，让你会想起前任，然后想要去跑过去跟他复合。但我看完之后并没有啊， 对，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想吃一碗黄焖鸡米饭。 这又是什么梗？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梗。 哦，对，就是 内心毫无波 澜，内心想吃下全世界。 对，但是 一个吃货的梗。 对，但是怎么说呢？怎么评价这部电影？咱们先说歌吧。 对对对， 这个说散就散呢，这个版本是来自于袁娅维的，它跟 GC 的版本呢有很大的不同。怎么说，就是 GC 的版更听起来像是一个刚刚失恋的女生，然后那种对感情的无奈呀，或者说我刚刚想放手的那份那种执着吧，就是说我这份感情已经不想再经历下去了，也不想再经营下去了。但是听袁娅维的这种感觉，因为她是之前一直在唱那个 soul 音乐的灵魂音乐的乐手，她就一下子就能打到整个人的内心里边，而且她的唱法跟唱功给人的感觉更像是那种我已经告别前任好久了，只是我突然某一天在收拾自己东西的时候翻到了一张照片，哎，想到了他，然后好了，说散就散吧，这样的感觉。 哎，这两种风格让我突然想到了电影里面的这两对儿哈，就是主演的这两对儿的不同的感觉。 哎，没错， 可能就有点相似。而且像袁娅维呢，她也是是属于这种创作型的歌手，而且她的音域就是很宽，然后感觉就是给人一种很大气、很成熟的感觉。所以才会让人觉得好像是过了一段时间有所沉淀了之后再去回想的时候的这种心态哈。对，确实是不太一样的。而且这首歌现在应该是推广阶段，还有这个嘻哈版的，也就是艾弗杰 尼、 黄旭、还有这个电影的导演，他们三个人一起来合作完成 的。对，其实那个推广版的 rapper 就是那 rap 的感觉，跟这首歌的说散就散的感觉还完完全全就是两种感觉。 嗯， 你看我刚刚说的这种感觉就像是我已经告别前任好久了。 对对 对， 对，那种感觉就有点像这个袁娅维唱的这个感觉，就是一个女人诉说的那种感觉。而那个艾弗杰尼唱的呢，完全就是用一种比较有张力的 rap 的感觉，把这种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真的是。 哎，没错哈，就是各种风格不一样，导致大家可能听到了之后对应的遐想或者是回忆自己之前的故事也都是有不同的感觉的。所以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进行强烈的推荐哈。 对，来跟大家对推荐这部电影，叫做前任三之再见前任。也是前任系列的第三部电影作品。该系列的前两部呢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凭借着这个独特的喜剧风格，还有这个颇具传播力的金句台词，成了爆款的电影。而这个前任三呢，也是延续了之前这种爱情喜剧这种外加这种台词的风格吧。也是让这个原创的 IP 更加的深入人心。就讲述了那两对嘛，一个叫做孟云，韩庚演的，还有林佳，两个人这五年的爱情故事，还有另外一对儿，郑恺和丁点儿，这两个人的也是挺长时间，两三年的爱情故事。但是这两个人的爱情，就是这两对情侣的爱情，完完全全，我觉得可以概括，大体上概括现在社会上所有情侣们的那种，在经历了热恋之后进入到生活当中的所有的情况。 而且又因为两对恋人对于爱情的理解，包括他们对于事情处理的方式不一样，我觉得也会导致对于结果的不同。就是你看像于飞和丁点他们两个人，就是相对来说可能比如说像我记得有什么各种局哈，坦白局，还有各种局，这种局其实对他们来讲可能是整理，就是现在遇到困难，然后爱情停滞期之后，对于之前的一些回忆呀，通过彼此送东西呀，通过彼此坦白，也许有点戏谑的成分，但其实对，但其实是互相去回忆，然后反而会增加温度的这样的一些设计。尽管就是之后可能会就是暂时还是互相之间不太去就是沟通，但是最终还是一个好的结局。但是像那个像韩庚饰演的孟云和林佳，对，他们两个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彼此之间都是怀着对彼此的爱，但是又不去表达，就是互相去憋着，然后互相等，这样的状态可能就变成了一种阻碍。 对，其实也挺好玩的啊。你就为什么我刚刚说这两对情侣的感觉就可以概括出现在这个市面上， 我刚还真的想问 好多好多情侣们的想法，因为在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人存在，就是我跟你互相喜欢，就打比方这俩人真的特别互相喜欢，但是就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不在一起了，就是说分手了，然后都这个仗着自己的面子，也是现在的人嘛，这个死要面子活受罪 啊， 对吧？而且就作为90后，真的我深知这一点，就我宁可这个自己受委屈，我这脸儿也得要着。 嗯， 对，然后就是，然后就一而再，再而三的，两个人就越走越远，也再就回不来了 啊，可能会。 然后对，另外那一对呢，这也非常的挺贴近生活现状的啊，你就比如说那些比较好玩的男女朋友，对吧？你这个局那个局，因为这俩人就是通过那个 玩 party 认识的嘛。对，然后这个各种局，坦白局，然后什么玩意儿，就是那种 各种局。 对，然后还有另外的两个人的那种感觉，对吧？ 对对对。还真的是哈，对，我觉得这一部电影就可以够我们说一期了。在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总之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电影的同时，也要关注一下这个宣传推广曲，包括主题曲哈，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说散就散，可能不同人都能够听出自己身上或他人身上的故事。 嗯，没错啊，这也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迷之音乐榜单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袁娅维的说散就散。那么第二首歌曲呢，是一首网络歌曲，最近也是特别特别的火，刚进入2018年嘛，这个才开始6天一个周，对吧？然后他在2018年的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就已经虽然说没登顶各大音乐榜的榜首位置吧，但是也在前几名的位置。一首网络歌曲大家一起来听吧，来自于这名字也比较这个挺好玩的，来自于广东雨神的广东10年爱情故事，一起来听。 假装做勇敢的面具，哦耶。 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有时候怀念当初一起经已改变，让这天空将你我相连，怀念你。走了云的天空还任性，是否的相信下一次的相遇，就算最后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非要最后一无所有才无所畏惧。 今天迷之音乐榜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广东雨神的广东十年爱情故事啊，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手机啊来看一看刚刚的那首 MV。 真的啊，那个就是认真的朋友可以发现它完完全全没有任何其他那种 MV 的大制作， 嗯， 就是一个这个朋友，就是朋友之间相互帮忙去帮助拍的一个片子。 哎，没错，而且说实话，这首歌感觉也是并不是那种大制作、很华丽的这样的一首歌哈，也非常简单，不管是曲调啊、歌词上啊，好像都是很 平常的感觉， 对对对，很平常的感觉。 对，但是这首歌为什么能够一曲成名呢？在这也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啊，说这个广东雨神演唱的作品呢，是在2017年的10月份创作发布，没有任何专业的演唱技巧，草根的音乐伴奏，而且还操着很不标准的普通话发音，没有任何包装，没有任何推广，广东爱情故事就这样一曲成名。 哎啊，这首歌刚刚我还跟大佐在说，有点像是民谣的那种感觉， 就是民谣的风格嘛。 对，民谣的风格，再加上它粤语的这样的一种诠释哈，可能给人感觉就会更加的贴近一些了。 嗯， 确实也是因为这些原因，现在也是荣登在网络歌曲排行榜的榜首，一直居高不下哈，所以也是确实吸了很多的粉儿。 嗯，没错啊，这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广东雨神的《广东十年爱情故事》。那么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推荐歌曲，聊一聊歌曲背后的故事。一会儿见。 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1, 2, 3。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跟我们互动起来。首先就是声音的方式，声音呢可以通过 FM98.2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视频的方式有以下的几种，首先呢就是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那与此同时呢，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点击关注公众号之后呢，在左下角也同样有我们的视频进入渠道哈，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我看有很多的网友已经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联盟当中了哈，好多在夸大左同学的，除了我估计那个帅美主持人也是夸你的是吗？很多都在跟着啊，在排队， 一口老血喷在 啊，太帅美了，帅美主持人悠然春天，以及啊好多这三个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念啊，这个符号，还有铁儿也是在跟啊，在喊口号说帅美主持人啊，悠然春天 又帅又美嘛，对吧， 啊、这个、我还以为都在说帅美主持人， 怎么可能呢？ 对，然后同时还说大左帅，月月美，两位声音更是美啊，谢谢谢谢，然后还说这个歌配图音伴影意境丰富，哎，没错，我们会有相应的 MV 哈，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一起来更好的享受我们的节目，同时还有各种各种夸赞了，大左帅，大左真棒、啊， 行了行了行了， 好， 谢谢， 我就是把 大家 的这个祝福以及夸赞传递到，也希望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并且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保持每天的8点到9点，跟我们一起相约在音乐的环境当中，一起 happy 起来。 哎，没错啊，这里就是挑战新歌声，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与你相伴啊。今天的节目呢，来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些迷之音乐榜单。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了两首歌曲，第一首呢来自于袁娅维的《说散就散》，第二首来自于这个网络歌手广东雨神的《广东十年爱情故事》啊。其实真的想就这首歌再多说两句的，因为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就是写的还不错的评论，在这儿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这首歌能够一曲成名，因为它没有那种华丽的大制作，也没有那种稳扎稳打特别扎实的那种唱功，什么都没有，这一下子就火了。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啊，这个可能他唱出了现在在社会上打拼的80后90后，你看已经在广东漂泊10年，才有了当时的那种爱情，才有了现在的这种爱情和事业。就是他用这种特别平实的方法，把自己当作成一个普通人，更唱出了现在很多还在社会上打拼的80后90后的心声。就是我很普通，每天都在做着同样的工作，完成着同样的事儿，每天回到家里做着这个吃的同一个人给煮的面，就是这种非常朴实，我不需要那么太华丽，也不需要那么很多激情的这种爱情也好，生活也好，情感状态也好，可能他唱出的就是这样的每个人的心声吧。 没错，可能更是贴近于每个人真实的状态和生活哈，因为大部分人可能日常生活当中肯定也不会说那么多的起伏，可能大部分还是比较平平淡淡的这个日常的日子，所以还是非常贴近化的，也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贴近，使得这首歌受到了大家的欢迎。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推荐我们迷之音乐榜单。 对，今天的榜单的第3首歌曲来自于薛之谦老薛的一首《狐狸》，一起来听。 来听。 前提是你要先感受到一丝恶意，具体请闯入我森林。那些小把戏，我的领地需要你。都铜墙铁壁，那谁来负责表情？当猎枪响起，看看谁在回避。我内心表现很 奇迹，一路都能尾随你。我尽量保持好距离，重新让人看不起。是怕警惕，道听途说里，后辈轮不到狐狸。可总是有人来不及证明，就已被看腻。 榜单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薛之谦的一首《狐狸》啊，这首歌曲呢是由周以立作曲，薛之谦作词并演唱的一首歌曲，同样也是呢电影《二代妖精之今生有幸》的推广曲，发行于2017年的12月22号，同时也是老薛在2017年这个收官之作吧。这个应该说薛之谦在2017年真的是又大火了一把。 嗯，没错啊，这个后面也就是在年底不是刚刚出了一张专辑吗，里面的每一首歌然后我感觉也都是保持自己的状态，并且说实话唱得非常的走心。那这首歌呢也是为了这部电影所做的推广曲哈，而且呢其中这首曲子当中的编曲也是融合了很多种乐器的混搭，并且是旋律非常的悠扬灵动的。薛之谦其实也在用自身标志性迷离深情的嗓音也是展现出来了爱情里面的那种玄幻的感觉，玄幻的色彩，让整首歌的感觉和意境也是变得非常的饱满细腻沉稳，而且是撕心刻骨的。 嗯，对，没错，作为一个电影的推广曲啊，这个刚刚通过 MV 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小仙女儿刘亦菲啊，这个饰演的这个狐狸的角色。其实这首歌呢应该除了薛之谦，我觉得应该没有其他人能够再把他演绎的这么淋漓尽致了。 薛之谦他的这样的一个嗓音啊什么的，对于这种歌曲的处理哈，确实是非常这个非常厉害了得的。而且这首歌我觉得像这种狐狸的一个寓意然后也是非常有意思，因为像那个小王子里面也有一个狐狸的形象，他对于爱情也是这种若即若离，然后甚至可能 就是有一点点神秘的这种感觉。所以有的时候一个物象，哪怕是一个动物，它可能表现出来的这种感觉，人们把它幻化成了某一种寓意之后，然后再把它再用不同的艺术的形式去展现出来，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和味道的哈。 嗯，没错，这首歌曲是我们今天榜单的第三名，来自于薛之谦的狐狸，继续我们今天的迷之音乐榜啊。第四首歌曲名字叫做红昭愿啊，也是一首来自于网络上面的歌曲。虽然是网络歌曲，但是它的感觉一点也不网络，一起来听。迷之音乐榜的第四首歌曲叫做红昭愿啊，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一首来自于网络上面的歌曲啊，是由这个音雀诗听音乐社的一首原创作品。其实这首歌呢听起来的感觉会有那么一点点新奇。 嗯，你指的新奇是指哪里？ 就是你很少会听过和这种网络上面制作的歌曲有这么多元素在里面 啊，就是包括诗词， 又有电子诗词，就是歌词。你看它的歌词完完全全就是那种中国古风的感觉， 中国风，满满的中国风。 对，然后它的曲风和曲调呢，有电子，还有中国的古筝， 嗯， 就是中西方这种音乐结合，你是很少会在网络歌曲里面看到的。 哎，没错哈，这应该是网络歌曲当中的一股清流， 嗯， 然后确实也是带来很多的新奇的感受哈。 嗯，没错， 嗯， 这首歌曲，嗯，说一下这首歌曲吧。 哎， 这首歌呢正式发行于2017年1月1号啊。这个为什么说的好听呢？因为它大量不重复的处理，让歌曲呈现出更高的耐听感啊，也是时时刻刻都有这种新鲜的元素。这首红昭愿呢也是作为这个音雀诗听音乐社2017年的第一首歌曲，也是社团真正 意义上的第一首歌。 嗯，哎，那么这个社长呢，也是我们《红昭愿》这首歌的制作人啊，他就介绍了说，魔性的开场 loop 人声采样是他们的第七版创意，看来是下了很多功夫哈，就有很多创意加了进去。和声的配唱模式也是他们的第三版创意，编曲的整体搭配包括中国风古筝元素的加入呢，是他们的第三版创意。其实我觉得这个他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感觉其实每个人他们的整个团队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肯定也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包括一些创意元素的一些融入哈。那么精益求精这四个字呢，也是音雀视听团队的一个制作理念，包括其中的中国风还有 R&B 是这首歌一开始的定位，所以跳跃感的打造是非常重要的。录制阶段呢，采用大量的人声采集的样片，同时呢也是从中挑选出了最具有跳跃感的片段，来解决歌曲律动和中国乐器难以搭配的现象。 嗯，没错啊。其实这首《红昭愿》呢，因为它的背景故事，因为它是一首原创歌曲嘛，所以说它的这个背景故事呢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是有的网友呢就比较神奇啊，就是可能怎么说呢，也可能算是这个音乐社本身的最开始的一个创想吧。就是把这首歌跟当时王昭君，就是昭君出塞那段历史有那么一点点小搭边。你看他歌曲名叫做《红昭愿》，而且他整个的歌词里面也是唱的，就是最开始王昭君那段比较坎坷的经历，就是入选宫门，但是没有钱给那个画工行贿嘛，然后就被画得特别丑，然后之后呢，那个单于来接他的时候，那个皇上就看到，我的天，这么好看，为啥没看着啊？但是这个时候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哎呀，这有他的一个创作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典故的，而且确实大家可能听到了之后，也是各自有各自的一个理解和想象。其实可能好多的评论哈，我们在这儿也是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评论，以及大家的一些遐想的故事。所以说每首歌大家的理解都不一样，大家也可以去进一步的再去仔细的听一听这首歌。 叫做《红昭愿》啊。那么今天的第五首歌曲啊，毕竟今年2018年才刚刚开始六天嘛， 也是我们两个第一次上节目，上这个挑战新歌声的节目，首次露脸哈。 对、所以呢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也图个好彩头吧。对，也希望各位啊，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亲爱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啊，能在新的一年里边想什么来什么 啊。没错，好运来啊，送给大家。 钱权益越来越多，为了挣钱他不管不顾，其实没得必要那么的忙，给自己放个假到处去逛，开心从不需要哪个允许，好精力时刻在你身旁，担心的事情太多，赚饱也收获太少，我心思一直在摸，水很我起得太早，暴天风从玻璃出，梅花香自古寒来，穿到山间必有路，有路必有好运来，就是好运该还有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要你好运来，好运该就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要你好运来，好运该就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让你好运来，好运该就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让你好运来。 对，这也是今天迷之音乐榜单的最后一首歌曲啊，来自于盖和祖海的一首《好运来》，送给各位啊，希望所有收听我们节目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啊，能在2018年新的一年里边结交好运 啊，好运来啊，常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给大家带来快乐和好运气哦。 没错啊，这个今天的迷之音乐榜就跟大家推荐到这里了啊，一共有5首歌曲，再跟大家说一遍吧。 哎， 这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袁娅维的说散就散，第二首歌曲呢来自于广东雨神的广东十年爱情故事，第三首歌曲来自于薛之谦的狐狸，第四首歌曲来自于这个音阙视听音乐社的红昭愿，第五首歌曲来自于盖和祖海的好运来。 红红火火哈，刚刚感觉像是在过大年一样，但是呢其实是在2018年的初始给大家带来好的运气，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关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关注大佐还有月月。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更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我拼了